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89，唐继武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。武德四年三月庚申，以漠河渠帅突地基为燕州总管。太子建成获姬胡千余人，是其酋帅数十人，授以官爵，使还，召其余党，刘先成一降。建成诈称曾至州县，驻成邑，命降胡年20以上皆及，以兵围而杀之，死者6000余人。先成决变，王奔梁师都。行军总管刘士让攻窦建德黄州，拔之，明州延备，士让不得进。会突厥将入寇，上召士让还。窦建德所属普勒令平恩成明镇来降，上摇除明镇永宁令，使将兵逊河北。明镇夜袭夜，俘其男女1000余人，去夜80里。越妇人如有动者90余人，悉纵遣之。夜人感其人，谓之范僧。突厥极力可汗成父兄之资，士马雄盛，有平陵中国之志，弃隋义成公主。公主从弟善经，避乱在突厥，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吉利曰：西启民为兄弟所逼，脱身奔隋，乃文皇帝之力，有此图语，子孙享之。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，可汗一奉杨正道以伐之，以报文皇帝之德。吉利然之，上以中国未宁，待突厥甚厚，而吉利求请无厌，言辞骄慢，假虚，突厥寇焚殷。唐兵围洛阳，绝欠筑垒而守之，城中乏食，捐一匹直粟3升，布10匹直盐1升，服饰珍玩，贱如土芥。民食草根木叶皆尽，相与荡取浮泥，投米屑作饼食之，皆病，身肿脚弱，死者相枕以于道。皇太主之千民入宫城也，凡3万家，至是无3000家。虽贵为公卿，康和不充，尚书郎以下亲自附带，往往馁死。窦建德使其将范苑守曹州，西发孟海公徐元朗之众，西救洛阳，至华州，王世充邢台仆射韩弘开门纳之。己卯，军于酸枣。壬午，突厥寇十州，刺史王吉击却之。窦建德献管州，杀刺史郭士安，又献荥阳、阳翟等县，水陆并进，泛舟运粮，溯河西上。王世充之弟徐州邢台事变，遣其将郭士恒将兵数千会之，合10余万，号30万，均于成皋之东原，筑攻版渚。前时与王世充相闻。 先是建德为秦王释民书，请退军潼关，反仗亲弟，复修前号。市民及将佐一之，皆请避其锋。郭孝恪曰：“世充穷促，垂江面赋，见得远来助之，此天意欲两王之也。”一句五劳之险以拒之，四箭而动，破之必矣。既是薛收曰：“世充保据东都，府库充实，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，即日之患，但乏粮食耳。以世之故为我所持，求战不得，守则难久。见得亲率大众远来复援，亦当集其精锐。若纵之至此，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粟以溃洛阳，则战争方始，掩兵无日，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。今宜分兵守洛阳，深沟高垒，世充出兵，慎勿与战。大王亲率萧锐先据城高，厉兵训势，以待其至，以逸待劳，绝可克也。”建德既破，世充自下不过二旬，良主就复矣。市民善之。收，道衡之子也。萧与屈突通、封德仪皆曰：“吴兵疲劳，世充平守坚城，未易猝拔。见得袭胜而来，锋锐气盛，吾腹背受敌，非完策也。不若退保心安，以成其弊。”市民曰：“世充兵摧食尽，上下离心，不凡立功，可以作客。见得心破海攻，将骄足惰，无惧五劳，扼其咽喉。彼若冒险争锋，吾取之甚易。若狐疑不战，旬月之间，世充自溃，城破兵强，气势自备，一举两刻，在此行矣。若不速进，贼入五牢，诸城心腹，必不能守。两贼并立，其势必强，何必之城？无计绝矣。通等又请解围拒险，以观其变。”市民不许。中分麾下，使通等赴齐王元吉为守东都。市民将骁勇3500人东驱五劳。时郑昼出兵，立北邙，抵河阳，驱拱而去。王世充登城望见，莫之策也，竟不敢出。癸未，市民入五劳。甲申，将萧纪500出五劳东20余里，搀建德之营，原道分流从纪，使李世基、程之杰、秦叔宝分将之，伏于道旁，才于4纪与之协进。市民谓尉迟敬德曰：“吾持公使公直硕相随，虽百万众，若我何？”又曰：“贼见我而还，上策也。”取建德营3里所，建德游兵御之，以为斥候也。市民大呼曰：“我秦王也！”引弓射之，毙其一将。见得军中大惊，出5-6千骑逐之， 从者嫌失色。是民曰：汝弟前行，吾自与敬德为殿。于是按配徐行，追迹将至，则引弓射之，折臂一人。追者惧而止，止而复来，如是再三，每来必有臂者。市民前后射杀数人，敬德杀十许人，追者不敢复逼。市民逡巡稍却以诱之，入于府内，市鸡等奋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三百余级，获其骁将殷丘实赞已归，乃为书保建德，欲以赵魏之地久为我有，为足下所侵夺，但以淮安建礼，公主得归，故相与坦怀誓愿。世充请与足下修号，以偿反复，今王在朝夕，更誓词相诱，足下乃以三军之众养不他人，千金之资做工外费，良非上策。今前矛相遇，彼惧崩摧，交烙未通，能无怀愧，故一指锋锐，既闻则善，若不获命，恐虽悔难追。立秦王世民之子泰为魏王。夏四月己丑，丰州总管张长训入朝，时言事者多云，长训久居丰州，为突厥所后，非国家之利。长训闻之，请入朝，上许之。会太子建成北伐姬胡，长训率所部会之，因入朝，拜右武后将军。益州邢台左仆射窦轨率巴蜀兵来会秦王及王世充，以长训简教益州邢台右仆射。己亥，突厥吉利可汗叩雁门，李大恩击走之。人吟：王世充既将杨公卿、单雄信引兵出战，齐王元吉击之不利，行军总管卢君鄂战死。太子还长安。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隐以城来降，戊申，突厥寇兵州。初，处罗可汗与刘武周相表里，寇兵州，上遣太常卿郑元熟往欲以祸福，处罗不从。未几，处罗欲及卒，国人以元熟独之，留不遣。赏又遣汉阳公归录吉利可汗以金帛，吉利欲令归拜，归不从，亦留之。又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，赏怒，亦留其使者。归孝公之弟也。贾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，元礼为郑王，元嘉为宋王，元泽为荆王，元茂为越王。窦建德迫于五牢不得进，留屯累月，战硕不利，将士思归。丁巳，秦王世民遣王君阔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，又破之，获其大将军张清特。 敬陵言于建德曰：“大王西兵济河，攻取淮州、河阳，使众将守之。更鸣鼓见旗，于太行入上党，训焚尽，驱蒲阴。如此有三例：一则蹈无人之境，取胜可以万全；二则拓地收众，形势亦强；三则关中震骇，正为自解。为今之策，无以一此。建德将从之。”而王世充遣使告急，相继于道。王婉长孙安氏朝夕涕泣，请救洛阳。又因以金玉但建德诸将，以挠其谋。诸将皆曰：“灵境书生，安知战事？其言岂可用也？”建德乃谢敬曰：“今众心甚锐，天赞我也。因之决战必将大捷，不得从公言。”敬固正之。建德怒，令伏出。其妻曹氏谓建德曰：“祭酒之言不可违也。今大王自府口乘唐国之需，连营渐进以取山北，又因突厥西抄关中，唐必悬师自救，正为何忧不解？若顿兵于此，老师废才，欲求成功，在于何日？”建德曰：“此非女子所知。吾来就政，政今倒悬，亡在朝夕。吾乃舍之而去，是畏敌而弃信也，不可。”谍者告曰：“建德似唐军除尽，牧马于河北，将袭五牢。五月戊午，秦王世民北济河，南临广武，察敌形势，因流马千余匹，牧于河渚以诱之，西还五牢。己未，建德果西众而出，自板渚出牛口至镇，北据大河，西泊泗水，南渚雀山，亘二十里，鼓行而进。诸将皆惧。市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，谓诸将曰：‘贼起山东，未尝见大敌，今渡险而消，事无纪律，逼城而阵，有轻我心。我暗甲不出，彼勇气自衰，阵久足击，势将自退，追而击之，无不克者。’与公等曰：‘甫过日中，必破之矣。’”建德一清唐军，遣三百骑涉泗水，据唐营一里所指。遣使与市民相闻曰：“请选锐士数百与之俱。”市民遣王君阔将长槊二百以应之，相与交战，诈进诈退，两无胜负，各引还。王婉乘隋炀帝匆马，仗慨甚先，窘出阵前以夸众。市民曰：“彼所乘真良马也。”尉迟敬德请往取之。市民指之曰：“岂可以一马丧猛士？”敬德不从，与高真生、梁建方三骑直入其阵，秦婉引其马驰归，众无敢当者。 市民使召河北马，待其至乃出战。见得列阵，自晨至午，士卒积倦，皆作列，又征饮水，逡巡欲退。市民命宇文士及将300骑经建德镇西，驰而南上。戒之曰：贼若不动，而以引归，动则引兵东出。士及至阵前，阵果动。市民曰：可击矣。使何竹马亦至，乃命出战。市民率轻骑先进，大军继之，东涉泗水，直博其阵。见得群臣方朝谒，唐继促来，朝臣屈就见得。见得召继兵使拒唐兵，继兵阻朝臣不得过，见得挥朝臣令却。进退之间，唐兵已至，见得窘迫，退依东北。窦抗引兵击之，战小不利。市民率骑赴之，所向皆靡。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阵，直出其后，复突阵而归，再入再出，非使及其身如未毛，勇气不衰，射人皆应弦而扑。市民即以驸马使从己，于是诸军大战，尘埃涨天。市民率史大奈、程之杰、秦叔宝、宇文新等卷辔而入，出其阵后，张唐旗帜。见得将士顾见之，大溃，追奔30里，斩首3000余级。见得众硕窜匿于牛口渚。车骑将军白士让、杨武威逐之，见得坠马，士让袁硕欲刺之。见得曰：勿杀我，我夏王也，能富贵辱。武威下擒之，再以从马来见市民。市民让之曰：我自讨王世充，何欲辱世，而来越境犯我兵锋。见得曰：今不自来，恐烦远取。见得将士皆溃去，所俘获50000人。市民即日遣散之，使还乡里。封德仪入贺，市民笑曰：不用公言，得有今日，智者千虑，不免一失乎。德仪甚惭。见得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归明州。甲子，世充、偃师、巩献皆降。乙丑，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。世充将王德仁起故洛阳城而遁。亚将赵继清已成降。秦王世民求窦建德、王婉、长孙安世、郭士恒等至洛阳城下，以示世充。世充与建德语而泣，仍遣安世等入城言败状。世充召诸将以突围，南走襄阳。诸将皆曰：吾所事者夏王，夏王今以为秦，虽得出，终必无成。丙寅， 世充素服，率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，亦军门降。市民礼皆之，世充俯伏流汗。市民曰：“请常以童子见楚，今见童子，何功之甚也？”世充顿首谢罪。于是部分诸军先入洛阳，分守市肆，禁止侵略，无敢犯者。丁卯，市民入宫城，命记事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，收随图籍制诏，以为世充所毁，无所获。命萧雨、窦轨等封府库，收其金帛，颁赐将士。守世充之党罪尤大者，段达、王龙、崔洪丹、薛德音、杨汪、孟孝义、单雄信、杨公卿、郭时柱、郭世恒、董瑞、张同儿、王德仁、朱灿、郭善才等十余人，斩于洛水之上。初，李世基与单雄信友善，视同生死。即洛阳平，世基言雄信削剑绝伦，请进书几之官爵以赎之，市民不许。世基故请不能得，涕泣而退。雄信曰：“我固知汝不办事。”世基曰：“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，但既以此身许国，事无两岁，且吾死之后，谁复是兄之妻子乎？”乃割骨肉以啖雄信，曰：“使此肉随兄为土，庶几不复昔事也。”市民及朱灿残忍，镜头瓦砾击其尸，须臾如冢。求韦杰、杨旭、长孙安氏等十余人送长安。市民无罪，为世充所求者，皆释之，所杀者计而累之。初，秦王府属杜如晦叔父燕是王世充，燕素与如晦兄弟不协，怎如晦兄杀之，又求其弟楚客恶击死，楚客终无怨色。即洛阳平，燕当死，楚客涕泣，请如晦救之，如晦不从。楚客曰：“囊者叔已杀兄，今兄又杀叔，一门之内自相残而尽，岂不痛哉？欲自警。”如晦乃为之请于市民，焉得免死。秦王市民坐昌河门，苏威请献，称老病不能拜。市民遣人数之曰：“公虽是宰相，威不能服，使君事国王。见李密、王世充皆拜服无蹈，今既老病，无劳相见。”即至长安，又请献，不许。既老且贫，无复官爵，卒于家，年82。秦王世民观随宫殿，叹曰：“长耻心，穷人欲，吾王得乎？”命撤端门楼，焚乾阳殿， 毁则天门及阙，废诸道场，城中僧尼留有明德者各30人，余皆反出。前真定令周法明，法上之地也。隋末捷克袭据黄梅，遣族子孝杰攻齐春，兄子少泽攻安陆，子少德攻绵阳，皆拔之。庚午，以四郡来降。人参、齐善行以名相魏等州来降，使建德余众走至明州，欲立建德养子为主，征兵以拒唐，又欲剽掠居民，悬向海鱼为道。善行独以为不可，曰：隋末丧乱，故吴蜀相聚草野，苟求生耳。以夏王之英武，平定河朔，士马精强，一朝为秦，亦如反掌，岂非天命有所属，非人力所能争也？今丧败如此，守亦无成，逃亦不免，等为亡国，岂可复遗毒于民？不若违心请命于唐，必欲得增薄者，当尽散府库之物，勿复残民也。于是运府库之帛数十万段，至万春宫东街，以散将卒，凡三昼夜乃毕，仍步兵守防巷，得物者即出，无得更入人家。士卒散尽，然后与仆射裴矩、邢台曹旦率其百官，奉建德期曹氏及传国八喜，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，请降于唐。上以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，仍后赐之。初，窦建德知诸宇文化及也，随南阳公主有子曰禅师。建德虎贲郎将于世成问之曰：化及大逆，兄弟之子皆当从坐，若不能舍禅师，当相为留之。公主泣曰：虎贲既随侍贵臣，兹事何须见问？建德竟杀之。公主寻请为尼，即建德败，公主将归长安，与宇文士及寓于洛阳。士及请与相见，公主不可。士及立于户外，请复为夫妇。公主曰：我与君仇家，今所以不守任君者，但谋逆之日，察君不欲知耳，喝令速去。士及故请。公主怒曰：必欲就死，可相见也。士及只不可屈，乃拜辞而去。乙亥，以周法明为黄州总管。戊寅，王世充、徐州行台启王事变，以徐宋等38州以河南道安抚大使任圭请降，世充故地西平。窦建德亳州刺史冯世宪复推淮安王神通为魏府山东使，训下30余州，建德之地西平。己卯， 代州总管李大恩即冤军章破之，突厥寇边，长平靖王舒良督武将击之，舒良中流矢失旋，六月戊子卒于道。戊戌，孟海公余党蒋善和以运州，孟旦轨以曹州来降，旦轨海公之从兄也。庚子，瀛州人石世泽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判，奉漠河突地基为主。黄州总管周法明攻萧显安州，拔之，获其总管马贵谦。乙巳，以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，安抚河南。乙卯，海州贼帅臧军相以五州来降，拜海州总管。秋七月庚申，王世充、邢台、王弘烈、王泰、左仆射窦卢行包、右仆射苏世长以襄州来降，上与行包、世长皆有旧。先是，吕以书招之，行包折杀使者，既至长安，上诛行包而责世长。世长曰：“随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。陛下既得之矣，岂可复奋同列之徒，问争肉之罪乎？”上笑而视之，以为谏议大夫。常从教列高陵，大获禽兽。上顾群臣曰：“今日田乐乎？”世常对曰：“陛下游猎，薄费万机，不满十旬，未足为乐。”上变色，继而笑曰：“狂态复发也。”对曰：“于臣则狂，于陛下甚忠。”常试宴披香殿，酒酣，谓上曰：“此殿炀帝之所为也。”上曰：“卿见四直而十多诈，岂不知此殿朕所为，而谓之炀帝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实不知，但见其华齿如清宫露台，非兴王之所为故也。若陛下为之，诚非所宜。臣昔视陛下于武功，见所居宅紧闭风雨，当时亦以为足。今因随之公事以疾驰矣，而又增之，将何以矫其失乎？”上深然之。甲子，秦王世民至长安，世民披黄金甲，齐王元吉、李世基等二十五将从其后，铁骑万匹，前后布鼓吹，扶王世充、窦建德即随剩余御物献于太庙，行引致之礼以享之。乙丑，高沟离王建武遣使入贡，建武元之弟也，上见王世充而属之。世充曰：“臣罪故当诛，然秦王许臣不死。”丙寅，诏赦世充为庶人，与兄弟子侄处属，斩窦建德于市。 丁卯，以天下略定，大赦百姓，己复一年。陕、鼎、韩、国、余、瑞六州转输劳费，幽州管内九阁扣容，并己复二年。律令格式，且用开皇旧制。敕令既下，而王斗余党尚有原袭者。至书侍御史孙福杰上言：兵食可去，信不可去。陛下以赦而复喜之，是自为本心，使臣民何所平依？且世充尚蒙宽宥，况于余党所宜纵事，尚从之。王世充以防夫未备，至雍州谢赦。独孤基之子定州刺史修德率兄弟至其所，矫昌赤呼郑王。世充与兄世运驱出，修德等杀之，诏免修德官。其余兄弟子侄等余道亦以谋反诛。隋末钱币烂薄，置财皮胡纸为之，民间不生其币。至是出行开元通宝前，重二铢四餐，即十钱重一两，轻重大小最为折中，远近辨之。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，回还可读。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，镇洛阳。以淮阳王道玄为洛州总管。李氏积父盖竟无恙而还，诏复其官爵。窦轨还益州，轨将兵征讨，或经旬月不解甲，幸严酷，将佐有犯，无贵贱力斩之，鞭挞利民，常流血满庭，所部重组丙烯。鬼友至前建于洛、兵、幽邑等诸州。秦王世民、齐王元吉赐三炉，裴寂赐一炉，听铸钱。自于敢盗铸者，身死，家口配没。河北济平上以陈君宾为明州刺史，将军秦武通等将兵屯明州，欲使分镇东方诸州。又以郑善国等为卫府大使，就明州选补山东州县官。窦建德之败也，其诸将多盗逆酷物，集居闾里，暴横为民患。唐官吏以法绳之，或加垂榻。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。高雅贤、王小胡家在明州，欲窃其家以逃，官吏捕之。雅贤等亡命至贝州，毁上征建德故将范苑、董康买、曹湛及雅贤等。于是苑等相谓曰：王世充以洛阳降唐，其将相大臣段达、单雄信等皆一灭，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。吾属自十年以来身经百战，当死久矣，今何惜余生不以之立事， 且夏王得淮安王，欲以克礼，唐得夏王即杀之。吴蜀皆为夏王所厚，今不为之报仇，将无以见天下之事，乃谋作乱。卜之以刘氏为主籍，因相与之张南简见得故将刘雅，以其谋告之。雅曰：天下事安定，吾将老于耕桑，不愿复起兵。众怒，且恐泄其谋，遂杀之。故汉东宫刘黑闼时秉居张南，诸将往议之，告以其谋，黑闼欣然从之。黑闼方仲舒，即杀耕牛与之共饮食定计，聚众得百人。贾诩袭张南县拒之。是时诸道有事则至邢台尚书省，无事则罢之。朝廷闻黑闼作乱，乃至山东道邢台与明州，魏冀定仓并至总管府。丁丑，以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邢台右仆射。辛巳，包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显若州，拔之。孟海公与窦建德同伏诛。代州刺史孟旦轨不自安，携海公之子义以曹代二州反，以与成令蒋善和为复心，善和与其左右同谋斩之。八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亥，命太子安抚北边。丁酉，刘黑闼献书县。魏州刺史权威、贝州刺史戴元祥与战，皆败死。黑闼吸取其余众及器械。窦建德旧党稍稍出归之，众至二千人，围谈于张南，即建德告以举兵之意，自称大将军，诏发关中部骑三千，使将军秦武通、定州总管蓝田李玄通击之，又召幽州总管李毅引兵会击黑闼。癸卯，突厥寇代州，总管李大恩遣行军总管王孝基拒之，举军皆没。贾臣晋为郭县。乙巳，王孝基自突厥逃归，李大恩众少据城自守，突厥不敢逼，越余隐去。上以南方寇盗尚多。丙午，以左武后将军张振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，大将军陈志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，镇抚之。丁未，刘黑闼献力亭，执屯卫将军王行敏使之败不可，遂杀之。初，洛阳既平，徐元朗请降，拜兖州总管，封鲁郡公。刘黑闼作乱，因与元朗通谋，上使葛公盛宴师安吉河南，行至任城。辛亥，元朗执宴师，举兵反。 黑闼以元朗为大行台元帅，偃、运、陈、启、伊、洛、曹代等八州豪右皆应之。元朗厚礼验师，使作书与其弟，令举于承祥。验师为书曰：吾奉使无状，为贼所擒，为臣不忠，视之以死。汝善待老母，勿以吾为念。元朗出色动，而验师自若。元朗乃笑曰：圣将军有壮节，不可杀也，待之如旧。河南道安抚大使任圭行至宋州，主元朗反，副使柳俊劝圭退保汴州。圭笑曰：柳公何怯也？元朗又攻陷楚州，引兵将为虞城。圭遣部将崔叔、张公瑾，字鄢陵，率诸豪右质子百余人守虞城。俊曰：叔与公瑾皆王室冲将，诸州质子父兄皆反，恐必为变。圭不应，叔至虞城，分质子使与土人合队共守城。贼稍近，质子有叛者，叔斩其队帅。于是诸队帅皆惧，各杀其质子，叔不进，削其首于门外，遣使白圭。圭扬怒曰：吾所以使与质子俱者，欲招其父兄耳，何罪而杀之？退谓俊曰：吾故知崔叔能办此也。现人既杀质子，与贼深仇，吾何患乎？贼攻虞城，果不克而去。初，窦建德以鄱阳崔元逊为深州刺史，即刘黑闼反，元逊与其党数十人谋于野，伏甲士于车中，以合附其上，直入厅室，自河中呼噪而出，直刺史裴熙杀之，转守黑闼。九月乙卯，文登贼帅淳于南请降，至登州，以南为刺史。突厥寇兵州，前左屯卫大将军窦从等击之。戊午，突厥寇元州，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。辛酉，徐元朗自称鲁王。隋末，西周贼汪华据伊西等五州，有众一万，自称吴王。甲子，遣使来降，拜西周总管。隋末，益阳鲁祖上纠合壮士以为乡里，部分严整群盗未之，即炀帝御史，乡人奉之为光州刺史，时年十九，奉表于皇太主。即王世充自立，祖上来降，丙子以祖上为光州总管。己卯，诏扩天下户口。徐元朗寇济州，至中无极论击走之。癸未，诏以太常乐公皆前代因罪配没， 子孙相承，多立年所，良可哀悯，一并捐除为民，且令执事，若仕宦入流，勿更追及。甲申，灵州总管杨师道即突厥，破之。师道，工人之弟也。赵发巴蜀兵，以赵郡王孝公为荆襄道行军总管，李靖设行军长史，统十二总管，自夔州顺流东下，以庐江王苑为荆颍道行军元帅，出襄州道。黔州刺史田世康出陈州道，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，以击萧贤。是月，孝公发夔州，时峡江方涨，诸将请似水落进军。李靖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今无兵使及，险尚未知。若乘江涨，疏忽抵其城下，掩其不备，此必成擒，不可失也。”孝公从之。淮安王神通将关内兵至冀州，与李毅兵合，又发邢、明、相、魏、横、赵等兵和五万余人，与刘黑闼战于饶阳城南，布阵十余里，黑闼众少，一敌单行，而阵已当之。会风雪，神通乘风击之，继而风反，神通大败，士马军资失亡三分之二。李毅居西偏，击高雅贤，破之，逐奔数里，闻大军不利，退保藁城。黑闼就击之，亦败。薛万军万彻皆为所虏，结发屈之。万军兄弟亡归，亦引兵归幽州。黑闼兵势大振，上以秦王功大，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，特置天策上将，位在王宫上。冬十月，以市民为天策上将，领司徒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，增邑二万户，仍开天策府至官署，以齐王元吉为司空。市民以海内进平，乃开馆于宫西，言四方文学之事，出教以王府主杜如晦、记事房玄龄、于世南、文学楚亮、姚思廉、主簿李玄道、参军蔡允恭、薛元敬、严相时、资义典签苏旭、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、君子祭酒苏世长、祭事薛收、仓曹李守素、国子助教陆德明、孔颖达、信都葛文达、宋州总管府护曹许敬宗，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，分为三番，更日直宿。恭己真善，恩礼优厚，市民朝夜公事之暇，辄至馆中，引诸学士讨论文籍，或夜愤乃寝。又使库直严立本图像，楚亮为赞，号十八学士。 士大夫得御其玄者，十人谓之登瀛州。允公大宝之弟子，元敬收之从子，相时师古之弟，立本皮之子也。初，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，俄迁陕州长史，使府僚多补外官，市民患之。房玄龄曰：“愚人不足惜，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，大王欲经营四方，非如晦不可。”市民惊曰：“伪公言，即失之。”即奏为府署，与玄龄常从市民征伐，参谋帷幄，军中多事，如晦剖决如流。市民每破军克城，诸将佐争取宝货，玄龄独收采人物，置之幕府。有将佐有勇略者，玄龄必与之深相结，使为市民尽死力。市民每令玄龄入奏事，上叹曰：“玄龄为吾儿臣事，虽隔千里，皆如面谈。”李玄道常侍李密为记事，密拜，官属为王世充所虏，俱死，皆达属不昧。独玄道起居自若，曰：“死生有命，非忧可免。”众服其食量。庚寅，刘黑闼陷瀛州，杀刺史卢世瑞，关州人执刺史雷德备以呈降之。辛卯，萧显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。赵郡王孝公率战舰2000余艘东下，萧显以江水方长，殊不违背。孝公等拔其荆门宜都二镇，进至夷陵。显将文世宏将精兵数万屯清江，鬼寺孝公击走之，获战舰300余艘，杀溺死者万计，追奔至百里洲。世宏收兵复战，又败之，进入北江。显江州总管葛彦举以5州来降。毛州刺史赵元凯姓延吉，下不堪命，丁卯，州民董登明等作乱，杀元凯以应刘黑闼。盛宴师自徐元朗所逃归。王勃因税清来密诸州，皆下之。萧显之罢兵迎农也，才留宿卫数千人，闻唐兵至，闻是红败，大惧，仓促征兵，皆在江岭之外，道途足远，不能聚集，乃悉献兵出拒战。孝公将击之，李靖指之曰：“彼旧败之师，策非速立，势不能久。不若且泊南岸，缓之一日，彼必分其兵，或留据我，或归自守。兵分势弱，我乘其懈而击之，灭不胜矣。今若击之，彼则并立死战，楚兵飘锐，未易当也。” 孝公不从，刘敬守营，自率锐师出战，果败走，趋南岸。显仲伪周收掠军资，人皆负重，敬见其众乱，纵兵奋击，大破之，乘胜直抵江陵，入其外郭，又攻水城，拔之，大获周建。李靖使孝公尽散之江中，诸将皆曰：破敌所获，当借其用，奈何弃以资敌？靖曰：萧险之地，南出灵表，东据洞庭，吾玄军深入，若攻城未拔，援军四级，吾表里受敌，进退不惑，虽有周籍，将安用之？今弃周舰，使涉江而下，援兵见之，必为江陵已破，未敢轻进，往来参祀，洞烟寻月，吾取之必矣。显援兵见周舰，果疑不进。其交州刺史丘和、长史高士廉、司马杜之松将朝江陵，闻显败，悉意孝公降。孝公勒兵围江陵，显内外阻绝，问策于中书侍郎岑文本，文本劝显降。贤乃谓群下曰：天不作良，不可复之矣。若必待力屈，则百姓蒙患，奈何以我一人之故，陷百姓于涂炭乎？以四。贤以太牢告于太庙，下令开门出降，守城者皆哭。显率群臣私催不择一军门，曰：当死者为贤耳，百姓无罪，愿不杀掠。孝公入据其城，诸将欲大掠。岑文本说孝公曰：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，崇以群雄虎争，今之存者皆封敌之余，其种严谨，以望真主。是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绝迹归命，庶几有所息坚，今若纵兵俘掠，恐自此以南无复向化之心矣。孝公称善，俱禁止之。诸将又言：良知将帅与官军俱斗死者，其罪既深，请即没其家，以赏将士。李靖曰：亡者之师，以使一生先路，彼为其主斗死，乃忠臣也，岂可同叛逆之科及其家乎？于是城中安堵，秋毫无犯。南方州县闻之，皆望风款赴。先降数日，援兵至者十余万，闻江陵不守，皆释甲而降。孝公送显于长安，上属之。显曰：随师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显无天命，故至此，若以为罪，无所逃死，竟斩于都市。诏以孝公为荆州总管，李靖为上柱国， 赐爵永康县公，仍使之安抚岭南，得承制拜寿。先是，贤遣黄门侍郎江陵刘季略地领表，得五十余城，未还而显败，即以所得城来降，除南康州都督府长史。戊申，徐元朗昌州治中刘善行以虚昌来降。庚戌，召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，品质皆与京师同，而员数差少。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并立焉。其益州、襄州、山东、淮南、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将京师一等，员数又减焉。行台尚书令得承制捕署，其秦王、齐王府官之外，各置左右六户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。闰月乙卯，上姓冀州，己未，姓武公旧述，壬戌，列于好志，乙丑，列于九宗，丁卯，列于众山，戊辰，列于清水谷，遂姓三元。辛未，姓周氏碑，壬申，还长安。十一月甲申，上巳元秋，杜伏威使其将王雄旦及李子通，子通以精兵守独松岭，雄旦遣其将陈当将千余人，城高巨险以逼之，多张旗帜，夜则复聚火于树，布满山泽。子通聚烧营走保杭州，雄旦追击之，又败之于城下。庚寅，子通穷促请降，伏威指子通并其左仆射岳伯通送长安，上谥之。先是，汪华据伊西称王十余年，雄旦还军击之，华据之于新安洞口，甲兵甚锐，雄旦伏精兵于山谷，率羸弱数千犯其阵，战才和，阳不胜，走还营，华进攻之不能克，会日暮引还，伏兵已聚其洞口，华不得入，窘迫请降。文人遂安据昆山，无所属。伏威使熊旦击之，熊旦以昆山险隘，难以立胜，乃单骑造其城下。陈国威灵，是以祸福。遂安感悦，率诸将出降。于是伏威尽有淮南、江东之地，南至岭，东据海。熊旦以功除西州总管，赐爵宜春郡公。壬辰，林州总管刘民及刘先成大破之，先成仅以身免，部落皆降。李靖渡岭，遣使分道招抚诸州，所至皆下。萧显贵州总管李袭志率所部来降，赵郡王孝公 即以习志为贵州总管，明年入朝，以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，检校贵州总管，引兵下96州，得户60余万。人吟刘黑闼现定州，指总管李玄通，黑闼爱其才，欲以为大将，玄通不可，故立有以酒肉馈之者。玄通曰：诸君哀无忧辱，幸以酒肉来相开胃，当为诸君一醉。酒酣，谓守者曰：吾能见吾，愿假无刀。守者与之。玄通武敬太息曰：大丈夫受国厚恩，镇抚方面，不能保全所守，以何面目视息世间哉？即引刀自刺，溃腹而死。上闻谓之流涕，拜其死伏护为大将。庚戌，杞州人周文举杀刺史王文举，以城应徐元朗。幽州大饥，高开道徐以速镇之，李毅遣老弱以开道救食，开道皆厚遇之，亦喜。于是发民3000人，车数百乘，驴马1000余匹往受粟。开道西流之，告绝于邑，复称燕王。北连突厥，南与刘黑闼相结，引兵攻益州不克，大掠而去。又遣其将谢棱诈降于邑，请兵援接，邑出兵应之，将至怀荣，棱袭击破之。开道与突厥联兵朔入围寇，横定幽邑，衔披其患。12月乙卯，刘黑闼陷冀州，杀刺史屈棱。黑闼既破淮安王神通，遗书赵魏，故窦建德将卒征杀唐官吏以应黑闼。庚申，遣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孝常将兵讨黑闼，黑闼将兵数万进逼宗城。黎州总管李世基先屯宗城，弃城走保明州。甲子，黑闼追击世基等，破之，杀部族5000人，世基仅以身免。丙寅，明州土豪翻城应黑闼，黑闼于城东南告天及祭窦建德而后入。后旬日，引兵攻拔相州，执刺史房晃，又五位将军张世贵溃围走，黑闼南取黎魏2州，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。有遣使北连突厥，吉利可汗遣四金宋耶挪率胡济从之，又五位将军秦武通、明州刺史陈君斌、永宁令程明镇皆自河北遁归长安。丁卯，命秦王世民、齐王元吉讨黑闼。昆弥遣使内附，昆弥即汉之昆明也。西周至中吉鸿伟通南宁，治其国税之， 遂来降。己巳，刘黑闼献行州、赵州。庚午，献魏州，杀总管潘道义。辛未，献深州。壬申，喜宋王元嘉为徐王。